藻泥。 啥泥？ 蓝舍硅藻泥， 装修去甲醛，蓝舍硅藻泥。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 烦什么呢？ 要办婚礼，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。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那儿，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，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。 好是好，会不会很贵啊？ 3688。 3688，那不错。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，听说今年仅限8月、11月、12月剩余档期，快打电话咨询吧，850-55888转销售部。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，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，9月3日火热来袭。 绿色出行，文明礼让，垃圾分类，环保问答，体感互动，让你一次玩个够。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，就医改造现场教学，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，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。 5大展区14场巡展，横跨京城东西南北。通关攻略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，温馨的生活提示，北京城市广播，空气质量国宝。 听众朋友早上好，以下是今天的听众朋友早上好，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。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系统作用，扩散条件有利，预计西克里伍 PM2.5 浓度在每立方米10到30微克，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1级优。听众朋友，继北京市425条河流配备河长之后，今天本市41个湖泊正式有了湖长。为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，北京市正式印发《北京市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工作方案》和《北京市在湖泊实施湖长制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明确在北京市水务普查数据认定的41个湖泊分级设置湖长，纳入河长制统一管理。根据要求，北京市的湖泊设立区级、乡镇、街道级、村级3级湖长，各级湖长纳入河长制组织体系，市级河长统筹流域内河长制湖长制工作。其中16个功能重要或跨乡镇街道的湖泊设立区级湖长，如颐和园昆明湖、团城湖、迎宾湖、什刹海、北海、龙潭东湖、龙潭中湖、龙潭西湖、展览馆后湖、高碑店湖、八一湖等湖泊所在的乡镇街道村应设立湖长，其他25个湖泊设立乡镇街道和村2级湖长。各级湖长由属地同级河长担任，确保湖区所有水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。湖泊管理单位设直接管护责任湖长，落实湖泊保洁、绿化设施等工作直接管护责任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。 给自己写了